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第六集。王某还没反应过来，只见下一刻，这小年轻已经捂着心脏，面露痛苦，尾顿在地，再不动弹了。王茂愕然，半晌后忍不住扑的一声笑了出来。原地去世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为了让导演印象深刻，还真是会剑走偏锋吗？他一笑，其他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一时间办公室内充满了快活的气息。鸭舌帽男子却是冷不丁说道：“ 演得好。” 嗯。王茂听了仔细一看，神色立刻一整，还真是，蓝河不只是幽了一幕啊。 再也别说演尸体没有技术含量了。哎，你们看啊，人家这个胸口连起伏好像都没了。 大家都盯着他看，但愣是找不出一点破绽。影视剧里出现死亡场景时，总有些观众喜欢盯着看，指出哪里哪里尸体在呼吸，眼皮动了之类。每当这时候，他们都很想吐槽，演员已经很努力了，总不能让人家真的死一死吧，怎么可能不呼吸呢？可是眼前这位，他演的就很真实啊，真实到不可思议，连嘴唇好像都发白了。毛毛甚至忍不住去碰了一下蓝河的手，随即再次确认地摸了摸，呆愣着颤声道：“ 王导，怎么好像凉了？” 众人惊愕。蓝河感到魂魄抽离，趁着还没人发现他没气儿了，便立刻对老白抗议道：“ 喂，我还在工作，能不随随便便勾我的魂吗？” 历来走无常的人都是说倒下就倒下，但蓝河觉得明明有改进空间，阴间也太强势了。 有急事。 什么急事？ 给俩钱花花。 你， 蓝河差点没气死，但凡加个请，听起来都没那么像不孝子。老白理直气壮地说：“ 上次说好的手续费也还没给我呢，原来给的钱都花光了。” 那么多钱就花光了？蓝河也不知道阴间现在的元宝具体的购买力如何，但他知道普通人家给过世的人烧纸，一次烧4道左右，他叠的元宝成色还算更好，怎么算老白也花得太快了。蓝河想了想演过的家庭剧，忍不住道：“ 你当我是提款机啊？ 是印钞机。 你，哎，算了算了，反正已经差不多了。你可以等我把这边的工作结束，随我一起回去拿钱。” 蓝河这两天是一边准备试戏，一边给宋秦明和老白叠元宝，他甚至还做了一些手工箱。老白和那死人脸上又出现了美滋滋的神色，格外诡异。蓝河看了看已经有点乱的剧组众人：“ 哎呀，好了，我先回去了，回头再说，我很急。” 怎么会这样？没呼吸，啊，真的没呼吸了！ 别动他，我打 针。真的不用人工呼吸吗？我学过一点。 蓝河慢慢睁开眼，中气十足地说：“ 我没事，不用叫救护车。” 众人看他醒来，绷紧的心弦一松，甚至想感谢上苍，就是晕一回，咋还晕出话剧腔了？刚才一下没气儿，给他们吓惨了，就怕出什么事。这怎么说去世还就凉了呢？ 真没事？ 你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，刚才一下就没意识了，说话声音都怪怪的。 王茂担心地说道，如果蓝河身体不好，那演技再好他也不敢用了，剧组本身就经常高强度工作，刚才有点用力过猛，蓝河调整了一下发声位置。 能有什么事啊，刚才不是说好了我要表演一下趣事吗？ 这 他们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理解了，意思是刚才那也是表演的一部分？怎么可能啊，凉了，人都凉了，嘴唇也是白的，脸上血色眼看着也没了，心跳反正是手摸不出来，明显再过一会儿身体都要僵了。 哎呀，这个我练过瑜伽，就是控制了自己的呼吸频率，降到很低很微弱，看起来好像是无意识，其实真的只是在表演。 蓝河觉得自己好难，还要编出理由。瑜伽？还有这么玄乎的功能？这个说法，大家一时真的不敢相信。要说蓝河是有什么怪病，他们可能还信。王茂狐疑地问道， 怎么叫你都没醒，你真的没晕吗？ 表演还没结束呢，去世的人是没有反应的，我只是展示了一下这样的状态。 蓝河看了一眼还站在旁边的药钱鬼老白，镇定自若地说， 刚才毛毛摸了我两下说我凉了，然后王导你说 他把刚才大家做的事情说的话都一一说出来，毕竟刚才他虽然进入假死状态，魂魄其实还在房内，在和老白说话的同时也将一切收入眼底。听蓝河这么一说，众人这才渐渐信了，但神色之间充满了不可思议。大家从业这么久，就从来没见过哪个演员能把尸首演到这个程度，再差一点点他们就叫救护车了。 本来以为你想开个玩笑，没想到其实是绝招啊。 王茂精神放松下来，也想到了什么。 我倒想起以前好像在网上看过，说什么国外瑜伽大师进入假死状态数年，挖出来又复活。我本来以为是传说，居然真的有现实基础。哎，你练了多少年？难不难练？ 难练，看天赋吧。 厉害厉害， 制片都忍不住鼓掌了， 太真实了，太绝了。要我说啊，这个角色如果定了蓝河，应该专门为这个绝技拍一个长镜头，等他角色领盒饭后就怼着拍，看网友能不能找出他的呼吸。 他心里琢磨，制片这也算是满意他的意思吧。制片那句话让本就逐渐松下来的气氛更加欢快了，大家都七嘴八舌开启脑洞。王茂也哈哈一笑， 哈，那蓝河身体应该很柔软吧，能不能劈个叉给大家看看，你的腿能绕过脑袋吗？ 这 撒谎害人害己呀、啊！其实硬要劈叉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劈完它不一定能重新合拢。蓝河勉强笑了一下， 那些都是雕虫小技，绝招您都看了还看雕虫小技做什么？ 只见那鸭舌帽男子摘下了帽子，淡淡插眼， 这招确实很绝。 其他人都罢了，早就知道这人身份。蓝河不经意看清他的脸，却是愣住了。 柳春阳？柳春阳导演？ 以柳春阳的知名度，就算蓝河不提前搜索，或者拉给大街上任何一个年轻人看，也能认出他。蓝河不甚了解，但王茂以前其实和柳春阳是同班同学，只是一个拍电视剧，一个拍电影去了，出现在对方的剧组一点儿也不奇怪。 柳纯阳对蓝河本来就有几分兴趣，刚才那招原地去世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当即说， 刚才你的表演不错，我有部戏在筹备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 蓝河激动了，柳纯阳这么爱用老班底，能用新人而且主动邀约，这多难得啊。还没等蓝河说话，王茂立刻道， 有没有这样的，上我们剧组选人？ 蓝河立刻冷静了一点，对哦，他今天是来试王茂的戏的。柳纯阳道， 那就改天约，我们加个微信。 你， 制片人笑道， 王导刘导，哎，你们两个不要吓到人家小孩子呀。蓝河你别怕，这两个剧组呢也不一定时间完全撞上，你该试戏试戏，他们呢就是老基友拌嘴而已。 其实他们也知道，虽然他们这边也没定下，只是初试下来看好蓝河，柳纯阳也没说是什么角色，但同等条件下谁都会选择柳纯阳和电影啊。同时蓝河也清楚，一个意向不代表都定下来了，以他的经验，最后两个都是空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现在就想，我选柳纯阳还是王茂，这不跟小时候选哪个大学一样，想太多了。他老老实实说，谢谢两位导演给的机会。王茂这边基本是通过初选了，他们应该还要斟酌征求总制片的意见，甚至可能要求复试才会定下来。柳纯阳也和蓝河加了微信，说回去给他发段戏，另约时间试戏。柳纯阳其实还没有正式开始选角，主角都还在接触中，只是看到蓝河后觉得他和新戏中一个反派有些契合。蓝河那段临死的戏让他提起了兴趣，他给反派写的临死戏也需要细腻而有张力的表演。虽然蓝河是去试王茂的戏，但柳纯阳觉得和自己要的感觉有些接近了。蓝河不是反派长相，甚至笑起来还偏可爱，但柳纯阳心里的形象恰恰是外貌和反派沾不上边，这样才有反差，这也是他满意的另一个点。但柳纯阳还要再试试，判断蓝河有没有能力完成这个角色的其他部分，所以他给了蓝河一段比较有代表性的戏。再次婉拒王导想看腿绕过脖子的请求后，告别众人，蓝河坐地铁回去，顺便也发微信给公司说了一下情况，那边十分重视，还问蓝河要不要加急找老师指导，蓝河也婉拒了。老白站在他身旁感慨地说， 地铁以前只有我们在地下走的。 地铁里人不少，蓝河靠着扶杆平静地直视前方，就像根本看不到老白。老白再次见识了他装傻充愣的本事。 哎呀，这就是演员吗？ 蓝河把老白带到自己公寓，在电梯里遇到了隔壁的租户，一个穿着对襟唐装二三十岁的男子。他搬来这里比蓝河晚，一梯两户的公寓，俩人做了大半年的邻居，平时只是点头之交，连名字都不知道。 好久不见啊，我还以为你搬走了。 邻居认出了蓝河，笑着打了招呼。蓝河一边按电梯一边回答， 出差了，前天刚回来。 他抬手便露出一截手腕，白皙的手腕上赫然有一圈红色。邻居瞥见了这看着有点吓人的印记， 哎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累了一下。 蓝河含糊道，这红痕原是没有的，但他把发下来的勾魂锁缠在了这儿，醒来后就发现手腕多了红痕，不肿不痛倒也没事。 快到楼层时，邻居接了个电话，应了几声说：“ 老板，听起来是厉鬼啊，而且已经盯上你了，明显是要找替身的。”“ 嗯，是，很麻烦的，要加钱。”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